病毒株。大厦牌坊的污水样本亦都对新冠病毒检查呈阳性，怀疑在大厦内有隐形患者，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英国白金汉宫表示，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白金汉宫表示，95岁的伊丽莎白二世出现类似感冒的轻微症状，会继续接受医疗护理，同埋遵循一切合适的指引。预料未来一星期会继续在温莎堡履行轻便职务。英女王是目前全球在位时间最长、年纪最大的君主。去年十月在医院留医一晚检查之后，健康情况备受关注。医生当时建议她休息。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她在去年一月接种首剂新冠疫苗，相信她其后亦都已经接种其余剂量。王储查理斯和妻子卡米拉今个月较早前亦都先后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据报查理斯早前曾经同女王接触，温莎堡亦都有部分人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带嚟有雨嘅天气。预测本港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天气严寒，市区最低气温大约7度，新界再低1-2度，高地气温显著较低，并可能结冰。最高气温大约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持续寒冷，星期二仍然有雨，星期三天色好转，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8度，相对湿度96%，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晚东涌日东一村迎日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敬文妈妈，新一年有啲咩想鼓励屋企人啊？ 我想讲继续拥抱希望，疫情过后就可以一齐去旅行啦！ 我就希望可以全家大细一齐出街食晚饭，都可以唔使隔开几张台啊！ 真系听到都令人好振奋啊！记住，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祝大家团团圆圆， 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 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又是二千靓歌再重聚的时间了，无论个天气怎样，无论你在哪里，我们都会依旧如常在星期日的晚上九点钟开始和你度过三个小时。我当然今日都是疫情的规例关系，我们二人同行，做二人世界，希望你现在都是温温暖暖这样，可能是二人世界的家听这个节目就好了。因为外面呢好冻啊！而家咧，天文台话俾你听咧，只系得八度啫。咁头先我翻嚟咧，仲喺室外咧，仲落紧雨添。咁所以湿度咧96%嘅，冻上加冻。希望今晚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可以将呢啲温暖嘅感觉，甚至乎系一啲舒怀嘅感觉，又系励志嘅感觉最好。因为而家大家知道啦，疫情喺香港就非常之紧张，可能喺外国都不遑多让。咁今日多谢阿天使啦，依然咧都系一身兼两职，弹钢琴啦，又弹埋 keyboard 添，仲要唱埋歌，唔该晒。咁今日咧就首先讲一讲先啦，因为我哋平时咧就唱三个钟，咁今日咧都会唱三个钟，不过最尾嗰个钟咧11点至到12点咧，我哋会有个特别节目。因为已经做咗㗎啦，亦都播放咗，就係咩呢，就係 Vince 同我都有份参与啦，尤其我就唱咗好多歌嘅，就係一个电视嘅节目嚟嘅。咁亦都同我哋香港电台呢电视部制作有关啦，就係由广州电视台主导，就将呢个节目呢就拍咗3小时。咁我哋呢就占咗一部分啦，咁喺香港拍摄嘅。咁我哋嗰日咧就我啦、陈洁玲啦、李思哲啦，同埋我哋队乐队啦，Vince都有份啦。咁就唱咗好多香港嘅经典歌，咁又摆咗落一个节目咧，就叫做《感受湾区一家亲》。系咩嚟嘅咧？就系喺元宵嗰晚咧，唔知你有冇睇到啦？咁啊喺11个城市、大湾区嘅城市咧一齐播放，而且咧所有嘅平台啊、网上平台咧都一齐播放嘅。咁啊好多好多嘅频道，包括我哋香港电台嘅电视部亦都有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就抽最尾嗰个小时咧嚟播放其中嘅精选。咁啊，最尾嗰个钟头咧就会有感受湾区一家亲嘅现场啦。咁但系而家到11点咧，一共有2小时，我哋都会同平时一样现场同大家演绎一啲歌。现场咧，我谂呢日可能系今日开始嘅啫。啊，边时有冇喺电视睇到？群星唱狮子山下，你有冇睇电视啊？今日 其实咧，我屋企就冇电视都十几年噶啦， 冇电视都得，咁睇睇电脑啦。 上面咯，即系可能有，譬如呢啲特别嘅歌，就可能系朋友 share 可以，咁就 share 到周围都系啦。呢只已经好快， 系咪？ 咁呢只歌咧，本身就系狮子山下嘅旋律啦。咁就又TVB 佢哋咧就即系发起咧，就即刻做咗一只非常之好短时间，因为我有份参与啦。短到点咧？打电话嚟，今日打电话嚟咧，听日就录完咧就即日咧已经系摆上去啦。 咁犀利！ 好犀利！即系呢一个咧就香港嘅特色嚟嘅啊！咁都做到只歌，咁啊有几十个歌手咧喺世界各地，有啲喺大陆啊，有啲喺上海啊，周围咧。就大家咧各自錄，然後咧就 send 翻去，然後就一齊，你大家喺我諗喺電視或者喺網絡咧一定聽到呢只歌。咁呢只歌咧就係阿盧永強啊，以前我哋一個好出名嘅填詞人。咁佢就而家雖然係少出現啦，但係咧佢翻咗嚟香港，即係揾咗佢寫咗呢一隻歌曲。原曲咧就係獅子山下啦，就係特別咧就獻俾我哋香港而家咧真係老虎功高，哇！真係做到～ 瞓都冇得瞓，啊食饭都唔得闲食饭嘅医护人员，啊呢、這个咧系长久以来我哋知噶，我哋一定要大家一起支持，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希望在疫情当中受苦嘅朋友安然度过，排除万难，尤其是一啲医护嘅人员，我哋为你加油。而家我哋就系唱出呢一首特别版嘅《狮子山下》，属于我哋香港嘅。危急感染凶险，难过疫情滔天，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竟遇见，不免让担心天天增添，危险需要担当，无谓未忘正面，自善慈悲，愿指责怨恨不复见，请你一起同奉献，这刻感恩各区前线，至今坚守每天，为他人为家园，忘记了疲倦，谁不深爱香港，唯有共同抗疫，我哋齐心在狮子山下相互勉，打胜这一场疫战。各区前线，至今坚守每天，为他人为家园，忘记了疲倦，谁不深爱香港，唯有共同抗疫，我哋齐心在狮子山下相互勉，打胜这一场疫战。我哋齐心在狮子山下相互勉，取胜这一场疫战。呢只歌咧，就大家好熟悉，属于我哋香港人嘅《狮子山下》。不过呢个新嘅歌词，可能你由今日开始就喺电视或者各大平台啦，都会听到群星一齐合力咧去演绎呢只歌，亦都真系衷心去感激医护嘅人员啦、前线嘅人员啦。可能而家你揸紧的士，好似平时一样咁，但系今次咧，可能你嘅的士咧就已经系有啲 label 喺度。贴咗系专系载一啲患咗去睇医生、去患咗疫情嘅朋友都未定。咁我哋知道咧，好多的士大佬都好有心，联群结队咧有两三百架啊，咁专系接呢啲有可能有疫情、可能要去医院送去医院检验嘅一啲专车嚟嘅。咁亦都因为大家做咗好多个钟头啦，冇可能睇到电视或者上到平台，就 藉住二千岭歌，头先咧，我哋将呢只歌咧就尽快俾你听到。咁啊，当然我就唔系几十个歌手一齐唱，而系我同阿边士将呢一只属于我哋嘅抗疫歌《狮子山下》送俾你。阿边士， 系 我哋今日咧都好希望咧会唱一啲励志啊、抒怀啊，令大家舒服啲，或者系为大家加油嘅歌。你一定有好多嘅。 系啦，咁我拣嚟呢一首歌咧，叫做《蓝天》啊。 系。 系啊，都好正嘅，系咪听一下先？ 梗系啦，听都听到蓝色嘅天空，肯定好过阴霾满布啦。励志嘅歌。 天空高挂我的梦，深海潜入最深，追逐却与众不同，沿途快乐自由陪伴我，美梦成真因你让我到处去碰。有声说话是最佳天气，责能于手握，友善态度是暗中的火，似艳阳亮着我。热切追求求有意思，一生匆匆度过，浪扑天涯随你意思，星空野地间天空高过我的梦，深海潜入最深，追逐各与众不同，沿途快乐自由陪伴我，美梦成真因你让我到处去碰。有善说话是最佳天气，春风化露泽林于手握，友善态度是暗中的火，似艳阳亮着我。热切追求求有意思，一生匆匆度过，浪扑天涯随你意思，星空野地间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深海潜入最深，追逐却与众不同，沿途快乐自由陪伴我，美梦成真因你让我到处去碰。蓝蓝天空高挂我的梦，深海潜入最深，追逐却与众不同，沿途快乐自由陪伴我，你让我到处去碰。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黑色嘅，因为夜晚 系啦。 咁但系听你歌咧，已经觉得即系蓝天白云咧，就喺我哋前边啊，就会出现噶啦。 系啊， 黑夜过后就会黎明啦嘛，黎明之后就会阳光普照啦。不过咧，啱啱睇睇个天气系咪蓝天白云先？天文台有位朋友话俾我听咧，今日嘅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密云有雨啊，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啦，就天气严寒，市区最稀低低气温咧就系哇七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添，咁高地嘅气温咧显著就较低噶啦，并可能结冰添啊！哇，呢啲好似唔系香港嘅天气报告。 好似今日睇新闻，大帽山已经零点几度啦， 零点六。 系啊， 系啊，咁啊，即系都唔需要话走上去睇啦，真系都 记得唔好去添啊，唔好增加所有医护、消防员嘅负担。 系啊，真系无谓，因为好唔得闲啊，真系唔好。哎呀，我想去睇下雪霜啊，冇嘢睇噶啦，又大雾又大雨，咁啊满地湿嘅。我仲睇到新聞咧，就有啲家長帶埋啲小朋友上去， 我覺得真的不是很鼓勵、啊、有什麼好看的、啊啊、又有機會等、疫情過後咪可以去北海道，如果看到有雪就更 好，大家乖一點就有機會疫情快一點過 了、啊、如果不是好像上一次不知道哪一道那樣就是線低很多人要找醫護救、 啊、 就是因為看這些、去看這些、所謂好凍嘅環境，咁雖然啦，當然啦，知道即係各有各所好啦，咁但係而家即係所有嘅醫護啊，所有即係救護嘅人員啦，都非常之忙， 要專心抗疫啦。 係啊，而家氣温只係得八度啫，咁啊，寒冷嘅天氣警告同埋強烈季候風信號咧，現正生效嘅。咁希望有啲咩願望咧？好簡單，有隻歌叫做明天会更好，我相信呢只歌好有意思，经常都有意思，尤其是我哋遇到有 ups and downs， 即系有 downs 嘅时候，有好多不顺境嘅时候，我哋就好希望呢只歌会实现，鼓励大家。有原装嘅国语版，原来亦都有我哋嘅粤语版嘅，唔知道你有听过咧？先回味下当年的广语版。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男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掉。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带来远处的饥荒，无尽的战火依然传来的消息。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男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唱着你的热情，伸出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这个呢原装是当年的明天会更好，也都有粤语版，粤语版就是林振强的歌词，鼓励我哋用歌声勉励大家，共创世界最美的音韵，经过金曲天天诞生，美丽和平之声敲响空气，响起美的声音，歌曲出现创意，新的歌更新，吸引青春的心，同展新足印。愿见此宇处播满生气，愿见新星多诞生，艺术现场和伸展，歌声多吸引，多高兴见到新君，一起相聚太兴奋，得失不要紧，一起献上更多姿彩，一起飞扬歌韵，合力全力创造，踏着愉快的路，一起歌唱创前路，明天锋芒将必会更露，寻求无尽进步，互助互勉不断改进，伸出手紧握祝福与鼓舞， 含力全力创造，踏着愉快的路，一起歌唱创前路。明天锋芒将必会更露，寻求无尽进步，互助互勉，不断改进，伸出手紧握祝福与鼓舞。合力全力创造，踏着愉快的路，一起歌唱唱前路。明天锋芒将必会更露，寻求无尽进步，互助互勉，不断改进，伸出手紧祝福与鼓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不再公布初步确诊数字，由于目前个案多，部分化验滞后，未能够反映实际情况，因此会公布确诊和情报数字，更能够反映疫情趋势。医管局话，目前有十多名病人情况危殆，大部分是长者，年纪较轻的就有长期病患。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话，滞留急症室外的病人被移到医院室内，大部分是物理治疗的地方或者员工的暂时休息室，这些地方本身有基本通风系统，院方會放置流動的過濾病毒吹風儀器，加強空氣流通和感染控制措施。政府明天起將會為等待入院或隔離設施的人士陸續派發電子手環和抗疫物資包，並且向他們提供健康監測、感染控制指引、生活安排和棄置垃圾等的具體建議。当这些人士最终获送入医院或隔离设施，可以自行剪断和弃置电子手环，在接受治疗和隔离之后，遵照相关条件出院或完成隔离。如果他们在核酸检测阳性之后第十四日仍然未获送院或隔离设施，可进行包括快速抗原测试的检测，如果呈阴性，将无需再接受隔离，可离开家居。如果结果呈阳性，就需要留在家等候，每日做快速测试，直至获得阴性结果才可以离开家居。相关人士在政府系统上将会被记录为新冠病毒康复者。首批由国家捐赠的150,000盒抗疫中药抵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到机场接收呢批中成药金花清感颗粒。分管医疗物资保障工作小组的邱腾华话，特区政府十分感谢中央政府对香港市民的关切，以及对香港抗疫工作的全力支援，呢批药物可以用于将来的治疗。除了今日抵港的中药之外，超过300,000盒不同的中药亦都将会分批由内地到港，首批2,500,000个由内地提供的 KN95 口罩近日亦都陆续到港。邱腾华又指出，由内地提供的首批大约10,000,000份快速抗原测试包已经在昨日开始陆续抵港，工作小组正是全速协调内地供港的大量医疗物资，包括快速抗原测试包、保护装备等，确保抗疫物资有序到港，并且分配给相关部门、机构和居民。全国两会下个月初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办公室透过公关发言人回复表示，现时继续在家休养，预计不会出席上述活动，十分感谢传媒关心。 董建华去年九月曾经进行手术，十月一号未有出席特区政府的国庆活动。去年十二月立法会选举，董建华因为在家休养未能够前往投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天气严寒，市区最低气温大约七度，新界再低一两度，高地气温显著较低，并可能结冰。最高气温大约九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寒冷，星期二仍然有雨，星期三天色好转。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八度，相对湿度96%，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晚东涌日东一村迎日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本港乐坛历史上首次联合颁奖的音乐颁奖典礼，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奖项包括香港金曲金曲奖、香港金曲新人奖、香港金曲华语歌曲奖、香港金曲男歌手大奖、女歌手大奖、乐队大奖、最佳合唱歌曲奖、最佳劇集歌曲奖、 Cash 创作歌手奖、最佳中文唱片奖、年度最佳进步奖、全球华人至尊金曲金曲荣誉大奖。四月三号见证乐坛新时代，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一出舞台剧令佢有所顿悟， 对于我嚟讲好重要嘅。我一路都喺度怀疑紧自己识唔识得做戏嘅。咁有一场戏咧，就因为阿爆肚皮阿平西放蟹，我就忍唔住笑。剧场好细啦，我就背住观众，观众第一行好近嘅啫嘛。其实观众后边见，哎呀，佢喺度笑啊咁样。咁我就另转面对住个观众，再依下个口再笑，跟住翻翻嚟做戏。对于我嚟讲好神奇，咁样令到我以后做戏咧就可以喺台上面好 relax。 佢系中英剧团嘅艺术总监张可坚。 若然音乐正是情爱食粮，且就莫停，尽我已过量，于是乎饱胀，莫再就。以无复清月如旧。 听到坚哥挥洒自如的演绎，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这一出到底是什么舞台剧？ 元宵这一出戏呢，其实我相信在香港戏剧史上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作品来的。我们一方面就知道已故的陈君润先生他翻译的能力有几高。这出戏在1986年演出的第一次。陈生可以完全将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好完美咁样搬到去唐朝嘅广州。 中英剧团作品《元宵》，2022年4月1号、2号、6号至9号晚上8点，2号同3号、9号同10号下昼3点，香港文化中心剧场公演。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心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成一份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生，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似朝阳，正初升起，要自信有光明前路。愿知生命诚可贵，能为你鼓舞。 翻嚟以前，你歌再重聚。已经到了九点四十分了，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二千靓歌，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们有 Vince 和我，虽然有两个人，但是我们一点都不孤单的，因为有你在这里。尤其是呢，就是感觉到你在收音机旁边，或者在电话旁边，或者甚至在远方，一路大家围住，好像在这里围住个暖炉，围住个火炉，或者甚至打边炉都好，大家走在一起呢，那种暖意，那种互相鼓励的感觉呢就出来了。我相信如果在家里听着你，可能你刚刚在电视机旁边走过来，因为今天有些精彩节目的，就是东澳的闭幕礼，是吧？刚才好像我出门口的时候它开始播的，我没得看啦，不紧要，大把机会看回，也都我都很喜欢运动的。之余呢，就最重要的 Vincent， 不知道你有没有给他感染到呢？即虽然你自己不是那个运动人，但是你看那些东澳那些人，那些运动员啊，怎样落力啊，哇，真的感动的。有时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雪地上面，所以我觉得呢，他们做很多动作都很流畅，很 是啊， 很型啊，不知道。 哇，真的。同埋呢，我就看到那种即虽然我不是职业运动员，但你想都想到呢，譬如咁，即中国攞了双人溜冰花式溜冰的金牌，他们那种一完了那秒钟那些感情呢，没得呃的，没得演的，即直情是经过了即一生的苦练，一生的荆棘，一生的难处，又受伤，又然后最后被他拿到金牌，那种感觉，即是很鼓励人心的，我觉得。 同埋我觉得直情不只是衣锦还乡，直情在主场胜利很犀利嘛。 这个是还有重大压力的，其实。 是 啊，所以即不要说只是拿到金牌，有些我觉得还有些还激励一些，就是从来会让我们香港的滑雪运动员都是一生在练这件事，怎知然后两次都完成不到那个比赛。完成到，因为滑雪一落大雪呢，你唔知嘅，即係我自己有滑雪我知嘅，厚到咁样，你一涉你一歪少少，你就插咗佢，你就跌㗎啦，因为佢哋咁高速啦。咁所以呢，即係做运动员其实係艰苦之余呢，就真係唔容易，唔係玩咁容易。 即係其实苦练咗就算几耐都好啦，即係天气嘅变化都会影响到。 尤其是咪有啲就算超级嘅，譬如你日本嘅花式溜冰嘅和天后，赢晒所有的比赛的，咁点知决赛的时候咧，就因为有药检的问题啊，咁影响心情啊，就打晒落嚟，你唔知道的，咁所以即系都等佢哋啊，即系有啲 入到呢个比赛场已经好犀利。 如果你咁样谂就好啦，咁所以咧，我而家又我哋咧就听到嗰只主题歌你听过好多次啦，就又系全民一齐唱嘅，有好多版本嘅，有中国版本，有我哋香港嘅版本，都系几十人，有六十人一齐唱嘅。靠记忆啦，因为我都有份参与，咁啊靠记忆可以，大家可以完结咗呢一个闭幕礼咧，我哋可以重温下呢一只歌点样唱嘅咧，好。你有冇唱过啊？我都未。 世界越来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high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 未来越爱越期待，我无情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to the sky， 万千彩虹已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梦都敞开开。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一起向未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 歌咧就叫做一起向未来，一起向未来，一起向未来。咁啊，即系我哋听咗好多，我谂好多好多朋友咧，我谂都入咗路嘅，因为每一日都会播好多次啊。即系无论系喺个冬奥嘅表演场地啊，或者系一啲各区嘅宣传啊，咁亦都恭喜咧，即系所有能够参与呢个运动啊，亦都激励咗好多人心嘅。咁啱啱我哋就喺个疫情当中啦，咁啊即係噏喺屋企啊等等啦，即係冇乜呢啲活动呢，就更加即係可以即係将嗰种血液里面嘅細胞呢冻起来。我有少少咁嘅感觉。好多时候我都如果我冇得运动呢，尤其是呢排我都好惨。因为我成世人呢就好少试过连续即係一两个月冇运动嘅。差唔多未试过。咁所以即係要靠个脑筋呢去諗啦。即係除咗屋企你自己可能去跑下跑步机啊咩嗰啲，唔係真真正正可以喺大自然啊，喺个空旷嘅地方嗰度做运动。咁所以呢即係要思想上面呢都要靠呢个冬奥呢激励下激励下。咁希望大家呢都唔好立起上嚟，唔好即係哇立哎呀好惨啊。我甚至乎哎呀都係唔好啦，都係食嘢啦，吼你会唔会食多啲嘢啦。因为越食 越重磅啊！ 又唔系喎，呢几日因为太即系开始太冻啦，即系情愿就匿喺个被斗咁 样。哦，呢啲冻唔会食嘢嘅咩？ 喂，即系正餐都会食嘅，咁但系其余时间都系即系窝翻喺个被窝入边。 咁你中意瞓，因为你平时少即系唔够时间瞓觉啊嘛。 都唔系瞓觉啦，系因为咧张棉胎系最暖嘅。 我惊住一路睇电视咧，好多人咧喺度睇电视咧，就一路食零食。这个是 最常发生的，一路煲剧。不要紧，二千靓歌再重聚就如常一样，我和 Vince 会将这些抒怀励志的歌曲可能会帮到大家的。你那首叫做什么话？ 我那首是一样的天空。 哎，我也期待着。 是，虽然我们大家都出不到街，但是我们都是望着同一个天空的，都一起有同一个盼望的。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很啱的这首歌。因为我们虽然现在是夜晚，但是在地球的另外一边是日头来的。很多朋友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听着我们。希望大家同一个天空底下一起面向这个疫情的冲击。我们一定能够战胜。麻烦Vince，一样的天空。 陌生天空与我们擦身而过，你真正认识朋友能有几个？有关心就会有感动，无论陌生人或是相隔多么遥远。 信以我的双手，因为我们有伤痛有泪，相同有梦，拥有一样美丽的天空。能和有朝光心和热爱飘于空气中，有让恶运有和地乱心中，生都会有梦，不能轻易错过，陪着你向前迈进飞 歌咧就叫一样的天空，我相当欣赏嘅。以前咧就好少有呢一类歌，就系、是、一半国语一半粤语嘅，好得意嘅。原唱嗰个朋友叫做林素容啊，如果冇记错。咁咪系即系我哋嗰代，即系啱啱咧佢最 hit 呢只歌嘅时候啦，就卡拉 OK 嗰啲大嗰啲影碟啦，啊最流行嘅时候。咁咪好多时候嗰啲卡拉 OK 都有呢只歌，所以喺嗰啲卡拉 OK 房咧就好多人唱呢首。 同埋比較少係即係通常你嗰首都有啦，得男女合唱， 哎那個、 但你一首咧可以咧分開兩個女仔唱 㗎。係啊係啊，兩個女仔都一人唱國語同埋粵語，咁咪粵語嗰個咧就係、是、叫做劉湘玲啊，如果冇記錯、 哦、 林淑容我哋又記得啦嚇，咁林淑容都有唱有好多其他各類嘅歌，跟住落嚟咧，我哋都係繼續呢啲抒懷勵志嘅歌咧，我最中意嘅一首就係、是。呢只啱啦，尤其是而家我哋香港嘅疫情，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哋感谢远道而嚟，或者喺周围出心出力、出钱嘅朋友，出心嘅朋友。我哋有难嘅时候，多谢你哋扶持。You raise me up.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明了我么？每当我困倦难过，无求什么，只想有你在旁。长年受挫，常得到几次失望，还好你在，一一跟我渡过。You raise me up， 重新点起我生命，从此跃起，终生都跟你飞。唯独你始终不把我嫌弃，遥遥长路，全心地贴近你。Restless heart beats so imperfectly, but when you come and I am filled with wonder, sometimes I think I glimpse eternity.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重新点起我生命，从此跃起到一生跟你飞，唯独你始终不把我嫌弃，遥遥长路，全心的贴近你。You raise me up， 珍惜分秒。共对When I am down and my soul so weary， 就是每当我困倦难过的时候，你就在我身旁，或者你们已经出动去扶持帮助别人，多谢你。如果你是有份更加有心有力去参与这个抗疫的一场战役，真的不是只是医护人员的，除了医护人员、医生，甚至乎你可能在医院做清洁的，或者安排人排队的，那都是随时都会自己有感染，或者用你的的士去载人的，

想，遇到被爱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遇挫败不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程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爱风雨霜，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与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赴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路，为何流泪看，行运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 哎呀，10:09啦，翻嚟2000靓歌再重聚第二个小时，我系 Albert， 我哋有阿 Vince， 哎，左右手齐发，有 keyboard 有钢琴，亦都唱埋歌，系啊，左右脚添啊，系啊，真系冇人可以用到咁尽啊。点解要左右脚？我解释一下啦，因为要踩 pedal 嘛，钢琴有个 pedal， 然后 keyboard 都有个 pedal， 咁你有冇能够又唱主音又唱和音啊？ 咁又唔得，个把口得一 可以，不过分开唱， 系录音咪得。 手咧就可以一齐唱，咁但系今日咧都真系好犀利啊！6 channel 一齐发，咁因为疫情关系咧，只有得我同埋 Vince 嗰两个人喺直播。 虽然系咁，但系希望咧听众都系听到最好嘅质素。 我都觉得唔系话冇分别，咁阿坚喺度就呼好多啦，咁但系 尽量 都好犀利吓，都好犀利， 尽量做好啲啦。 咁啊，多谢啊 Vince， 多谢收音机旁边嘅朋友添。咁我哋今日咧就都好多谢所有为呢个疫情付出努力、付出个心嘅所有朋友。其实就算你喺屋企安坐家中，乜都冇做，都可以舒舒服服咁样咧，系大家一齐心灵大家一齐抵抗呢个疫情，互相鼓励，鼓励下家人，鼓励下朋友。我哋喺度咧就好简单，我哋希望用尽我哋嘅几十年嘅音乐智慧，可以揾一啲大家啱听嘅歌。呢个好紧要嘅，好过食药嘅。因为大家其实是个心情的问题嘛。这一首歌呢，哇，很久没唱过，也是以前很多年前我们香港电台有一个节目是晚上的。我们的同事叫陈婉芬，大家可能如果资深的乐迷呢，资深的听迷呢，可能会记得他。他就移了民在加拿大居住了很多很多年，我们都不断有联络的。他以前主持了一个节目叫做《良夜好歌声》，就有这首主题曲。 爱曲不眠，良夜有好歌声，在空中满盈，心中满盈，我愿唱没停，满载温情，旋律味道温馨，愿曲中寄情，曲中寄语，曲中寄意。良夜是静悄悄，人睡着了，独我爱夜静，无负那好歌声，那好歌声日日仔细听，意念融回歌声，掉进曲中意境，能忘尽了寂寞，尽去寂寞，曲曲细听。Thank you. 夜是静悄悄，人睡着了，独我爱夜静。无负那好歌声，那好歌声日日仔细听，意念融回歌声，飘进曲中意境，能忘尽了寂寞，尽去寂寞，曲曲细听，爱曲不眠。良夜有好歌声，愿曲中寄情，曲中寄语，曲中寄意。夜里是静悄悄，人睡着了，独我爱夜静。无负那好歌声，那好歌声日日仔细听，意念融回歌声，飘进曲中意境，能忘尽了寂寞，愿趁夜静好歌细听。 叫做良夜好歌声，好多年前的了，不过当然是关正杰主唱的一首电台节目的主题歌曲。我们香港电台都即如果这么多年来都很多电台节目的主题曲之余，也都有广播剧主题曲，加加埋埋可以即唱好唱成晚都可以我们都试过一下，都可以间中同大家一起重温一下这些当日一路听电台长大的朋友的怀缅的靓歌啦。边时，我哋今日有主题个噃，咁有只歌咧，阿李隆基上嚟咧，佢知道一定要唱，因为我一定要点佢唱呢只歌嘅。呢只歌咧又系头先嗰只良夜好歌声嘅同一个作词人，都系郑国江老师嘅。唔知点解我哋拣唱嗰啲歌咧，成日都系郑国江老师。即系唔系特登嘅，可能即系因为大家个风格啊，中意佢嗰种写词嘅内容嘅风格， 好有力量啊！ 好有力量，咪同埋所有呢啲抒怀励志歌咧，我相信有八成系佢。咁啊，又唔使话要大声嗌嗰顶喎，好似呢只人生曲咧，老生常谈几句嘅歌词，讲咗我哋每个人嘅人生历程感受都未定。歌名叫做《人生曲》。 人生的苦与乐，像那雨的归与盈，人有得意失败，像野草有枯荣，成败有天意，在那早与迟，何必多车叹息。 啦啦啦，原本佢冇得拉噶，咪系弹噶嘛， 原本系和音，所以好中意啊！基哥上身嚟， 我中意呢一个呢、這个啦啦啦呢一度好轻松愉快。有啲一路即系觉得嘅歌词讲嗰样嘢，讲中咗自己嘅心意，有啲会心微笑。咁所以我跟住呢两只歌咧，就合二为一，一只中文，一只英文。咁都系同讲一样嘢。好简单，看似简单，亦都好容易做，就系微笑，好容易啫。你将两个嘴角咁撕起就少少就微笑啦。但系其实呢个系由心而发嘅。咁所以有时悲哀啊、抑郁啊、有少少唔开心啊，你就用微笑咧嚟开始慢慢化解少少，去沟淡下你心中嘅抑郁，真系得噶噃。甚至乎我话俾你听一个绝招。唱歌呢，如果你唱得沒聲打彩呢，你微笑住咁样唱歌呢就得㗎啦。呢首歌呢就係四十年代嘅歌，周璇名曲，叫做永远的微笑。叫做 Smile， 亦都系当年金曲之王 Nat King Cole 嘅名曲，查理卓别林嘅作品。 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even though it's breaking. When there are clouds in the sky, you'll get by. If you smile through your fear and sorrow. And smile and maybe tomorrow You'll see the sun come shining through For you Light up your face with gladness Hide every trace of sadness Although a tear may be ever so near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 Light up your face with gladness Hide every trace of sadness Although a tear may be ever so near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that life i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 If you just smile 懂微笑就可以了可以迎刃而解了因为其实回想一下你是这样觉得自己咦我唔好彩喎、啊、你如果你揾下有啲咁唔好彩嘅人去比较一下你就觉得自己好幸运係咪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小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曾相片失意时，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谁人亦有得意时，这一刻谁得输？满有信心，默默地输，幸运是个小讽刺。虽说幸运是个讽刺，它使我能。是惊喜，可以实现我心志。梦变真，梦变真，可以。使我能高飞，它可带雨。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妈妈，你的身份证号码是？ 你问我这个做什么？难道你是用来帮我登记疫苗接种？ 好好好，现在香港80岁或以上长者的新冠疫苗接种率不高，安全有效的疫苗可以为接种人士提供有效的保护，以免在感染之后出现并发重症。接种疫苗不单止可以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家人，甚至整个社会。 我知道啊，前几天你婆婆打电话给我，说她成功接种了第一针了，还说新冠疫苗对保护我这些老人家非常有效，应该要快点按照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啊。 你婆婆这两天成日讲2月24号开始实施的疫苗通行证，说好挂住你，等疫情过后我就帮你约你婆婆出来聚下咎啦。 打齐针护长者，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晚东涌日东一村迎日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十八到三十五岁的你，如果有构想，又有胆量去讲出你的想法，可以透过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意见，等你的构想好像灯胆咁发光发亮，一起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3月15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了解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疫情期间最好呢就找回我最爱的读本出来啦，谭剑的人形软件。 吓，又是这本？我知道，又是讲元宇宙，又是什么西营盘云吞面店啊嘛。有没有第二本啊？ 另一本大面就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犯罪小说作家雷蒙田德勒的作品，这本书是已经拍过电影，是村上春树很喜欢的一本犯罪小说，好像日本版就是村上春树翻译的。我觉得大家是正是这个原因就应该冲去看，我是非常喜欢这本小说的写法，还有写得非常幽默。 麻烦创作横跨科幻、奇幻和纯文学的香港小说作家谭剑的推介，他说除了阅读之外还可以教下我们创作。 其实推理小说的创作和一般其他你读文学的小说创作是有些差异的，譬如说日本那边是比较重视诡计推理的部分，而西方他们那边的推理小说呢就是比较重视犯罪动机人物那边，两个不同的做法。那我们就要向学员去介绍这一样东西，如果不是可能他们要读成百几本书才知道，啊，原来有这样的分别的。那我们希望提供一个捷径给他们去了解推理小说和犯罪小说其实是两个类型。 如果你对阅读和创作同样有兴趣的，记得留意参与第九轮艺能发展资助计划的推理空间本土再做了。详情可上 www.theaterspace.org。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没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斜阳里气魄更壮， 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盼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终要步步前望。 翻嚟二千零九再重聚啦，十点四十分嘅时间，而家温度系八度啫，八度。喺啲新界嘅地方，仲要低一两度添，请大家留意啦，因为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嘅季候风信号而家生效嘅。咁啊，天文台话俾我哋听，而家今日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密云有雨啦，雨势有时较为频密添，天气严寒啦，市区最低气温听日会变成七度，啊，新界地区再低一两度，而高地咧气温会显著较低添，亦都可能结冰嘅，咁所以请大家留意，当我哋天寒地冻嘅时候，失宿在一角嘅时候。会不会有人伸出一对温暖的手给个拥抱你呢？我说的是人生应该都会。希望好像这首歌一样会有雪中送炭就在你身边。 When you're weary, feeling small, when tears are in your eyes, I'll dry them all. I'm on your side. Sail on, silver girl. Sail on by. Your time has come to shine. All your dreams are on their way. See how they shine. Oh, if you need a friend, I'm sailing right behi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當然叫做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是這麼多年來其中一首最喜歡的民歌 Simon & Garfunkel 的超級名曲。當你遇到前面有一些過不到河，有些逐水，有些亂石亂信，沒辦法過去的時候，就會有一條橋出現，意思即是雪中送炭。當然我們有難的時候，我們香港現在發現很多雪中送炭的人，感激你們，多謝你們出心出力。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之後有另外一隻歌都很傷塵，就不需要太過擔心，因為我們希望亦都有信心這個疫情應該很快會過，因為現在已經全力，大家全港同心一起面對。有一首歌叫做 《原來天使在身邊》， 沒錯了，就是當年，不是當年啦， 都當年 了，兩年兩三年前啦，是不是？我跟阿 Vince 一起希望可以獻出這首歌給一些啱聽的人，告訴大家聽，你身邊是有個天使守护着你的，每人都有的。 每次困惑是为何命中选择我，怎么了到那日再没前意，听到声音说若果受伤哭倦了，快将泪轻抹掉会结疤了，无常奉献使你的记载，从前内心挣扎故事上载，犹如为我争恋在雪山里，也许只半句善意我心中在一生的爱。想再，犹如为我争恋 上奉献是你的寄宿，从前内心挣扎故事尚在，犹如为我真理再说相里，也许只半句善意，我心藏在一生的爱，种种屈记 多谢阿 Vincent， 仲作咗呢首咁好听、咁感人嘅歌。 多谢 Albert。 唔系我觉得即系好嘅歌咧，即系能够一齐制作到，一齐将佢诞生，系一件乐事，系一件福气嚟啊啊！即系我成日讲嘅福气 ，FOLK 文歌。头先叫做原来天使在身边，你信唔信咧？ 有啊，你咪系咯。 我唔系，唔系我哋每一个人咧，其实后面都有人，有天使喺度嘅。 都唔系噶，因为喺我哋即系疫情啦，即系我哋基本上音乐人咧都停晒所有嘢嘅。咁、但系 Albert 咧竟然做咗啲网上 concert， 唔系一定要做嘅，因为好多好多，我相信唔系净系话音乐界啦、每一个行业都会遇到咁嘅情况，有啲严重啲。其实我哋全个界别都好严重吓，咁但系出边嗰啲譬如饮食业啊，好多好多好多，希望大家真系要顶硬上啊，好快就会过，大家加油。跟住呢只歌都等于挂在口边嘅，世人成日都话哦，有 ups and downs， never mind， we go through， 我哋就讲，小凤姐都讲。蔡国权都讲过，有顺流逆流啊嘛。我哋逆流嘅时间迎难而上，顺流嘅时间大家一起携手。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默然一一上透。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微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泪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泪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时间接近十一点啦，我哋请阿边时唱一只歌嘅同时咧，亦都预告一下一阵间喺十一点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有一个小时咧播翻当日元宵节年十五嘅时候咧，我哋有一个全个大湾区同埋我哋香港电台一起合办嘅节目，叫做《感受大湾一家亲》，我哋会将佢一小时嘅精彩片段同大家播放，里面有仲有陈洁玲啊、李思捷啊、Vince 啊，佢哋成队 band 啊等等嘅。 每次遇上夜静，没法去入睡，最爱看旧照旧漫，或会潮落泪。欢呼着从前的欢笑，过去落寞的眼泪，再缅怀来里血汗水。偶尔倦透倦极，或会算负累，每每念到是应爱却伴随。欢呼声时常冲击我，教我踏步不畏惧，纵有困难亦要拼命追。 谢你的无言感激，我们真的无言感激，对于身边旁边的朋友在疫情当中也都聚在一起、互相支持，我们共度了两小时。刚才讲过了，一阵间十一点新闻报道后，我们会有感受湾区一家亲的精华。 晚上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党出席。闭幕式又名为点亮的开场表演拉开序幕，在鸟巢上空闪亮的大雪花火炬之下，一批小童手持雪花灯笼玩耍，场地中央的北京冬奥会会徽逐渐成形点亮。91个代表团旗帜其后在中国结虚拟图案衬托之下进场，多名运动员代表亦都入场。 国家队在今届的赛事取得九金四银两铜，是中国参加冬奥会史上最好成绩。北京市长陈吉宁将奥林匹克会期转交下届冬奥会意大利两个主办城市米兰和科尔蒂纳丹佩佐的市长。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天气严寒，市区最低气温大约7度，新界再低一两度，高地气温显著较低，并可能结冰。最高气温大约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寒冷，星期二仍然有雨，星期三天色好转。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8度，相对湿度96%，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嘅抗疫资讯。 贺新希加给你打气， 我系知识会社嘅 Lu。今年我最想为我细佬打打气，嘉熙，你啱啱成为孕妇啦，要好好为自己组织嘅家庭计划。有乜唔掂，有阿哥家姐喺度，出句声就得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祝大家团团圆圆， 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唔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哋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晚东涌日东一村迎日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朋友，新年好啊！ 新年好，大家好， 我是广州广播电视台的崔奕文， 我是香港电台的李志刚，好开心咧，同大湾区所有的朋友一起共度呢一个元宵佳节，祝大家 元宵节快乐！哇，好开心啊！ 开心啊！ 其实今次咧，我哋喺香港分会场嘅主题咧，就系经典靓歌再重聚。嗱，如果熟悉香港电台节目嘅朋友，一听到呢个名咧，就知道有一位重量级嘅人物要出场啦。 系呢一位朋友咧，就系我嘅偶像嚟嘅，咁亦都系咧香港嘅一位咧非常之著名嘅歌手啦。一讲到民歌咧，一定咧就谂起佢嘅。以下佢呢一首嘅经典作品咧，喺大湾区可以话家传户晓。 不如你唱两句啦，好嘛？ 唱两句啊！ Okay. 好啦，献丑啦吓。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鸟倦、 哦。好有、啊、 好有意境啊！陌上归人， 你一定系听住佢嘅节目长大。 绝对系啊吓！喺呢个时候要将个台交俾我哋一代嘅香港民谣宗师 Abigail 欧瑞强。 大家新年好，好开心咧，可以同大湾区所有嘅朋友一齐共度元宵佳节。希望我嘅音乐可以带俾大家一个 wonderful night， 跟住呢只歌充满温暖嘅感觉，爱在阳光空气中。 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叶花开遍，且看山河万里也早识新。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 犹如春风吹过绿野花开遍，只看花儿仍旧有朝露人。打开我的心，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你我两至心，不要将我问，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吸甜入心，温馨地心。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你我两至心，不要将我问，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吸甜入心，温馨地心。 希望刚才这歌可以为大家带来很多温暖的感觉。跟住落嚟呢，有几首大家耳熟能详嘅歌曲，尤其是第一首大家一定好熟，因为呢一首係当年我哋香港第一首嘅新派粤语流行曲，係第一首叫做 铁塔灵魂，望不见欢欣人年富是松子，听不见有人欢笑，只有神像在远方迷雾。山长水远，未入其怀抱，弹到滩岸，点点轮廓，岂能及如灯在香港。俯首低吻，何时何方何模样，回音轻传，此时此处此模样。何须多见复多求，这唱一曲归途上，此时此处此模样，此模样。 呢一首都是来自我哋大湾区香港本土的歌曲。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白云过山峰也可穿情。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柔情似水爱共永。未怕光风吹散了热爱，万水千山总是情，聚散也有天注定，不怨天不 怨美，但求有山水共作证，但求有山水共作证。 我想新年的期间大家吃了很多好东西，包心刺肚都未顶，不过可能吃咸鱼白菜会更好味。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再靠在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相相对好得戚好得意，你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只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不到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不到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欢迎翻翻嚟，我哋感受湾区一家亲之经典靓歌再重聚，继续有我同李志刚一齐喺香港分会场同大家开心过元宵。 以下嘅表演嘉宾咧，李思捷咧就会联同啊欧瑞强咧一齐演绎一首经典嘅靓歌《为你钟情》啊，大家要留心听，究竟佢哋系演绎边一位歌手嘅声音呢？ 哇，值得期待，一齐听一下。 喂 ，Leslie， 哇 ，Lem 你衰鬼啊，仍然咁 fit 嘅吓，正啊， 你仲 fit 啦。不过喂， 梗系 你知唔知今日咧系啊元宵节？ 系啊，好浪漫啊！ 元宵节即系中国嘅情人节， 中国嘅系啊情人的佳节 ，very romantic。 冇错啊！你谂起 romantic， 我谂起我啲歌咧，我好多歌都好 romantic 嘅。 梗系啦 ，Leslie 一定系唱浪漫歌， 尤其是呢一首系嘛？ 呢一首我最中意 ，my favorite music。 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从未对人倾诉秘密，一生首次尽吐心声， 望你应承给我证明，此际心有共鸣，然后对人公开心情，用那金枝环做证， 对我讲一声，终于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 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 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分清， 然后百年祝你一生，用那真心痴爱去做证， 哇叻！你唱我啲歌唱得咁鬼死好听嘅，可以 嘅歌啊，实在啊 ，very good song， 所以我好投入啊。 咁啊，的而且确真系几经典嘅。 不如咁啊，呢只歌咁好听，我哋揾埋 叫埋阿思哲同埋 Albert 出嚟唱好唔好啊？ 就系想咁。 OK， 应该咁啊。Come on boys， 各位朋友 Albert。 As I take your hand with a span of gold, you and I will be as one. When you hear me say I do, we'll be lovers till the end of time. 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 用那真心痴爱来做这 思杰，你真係唱得太好聽 了。阿 Lam 你都唱得好勁啊！ 唉，真係 Leslie 又得，思杰又得。其實我知道思杰仲可以扮好多歌手出 歌，係扮唔到你啫。你把聲真係超級靚聲，咁多年越嚟越。Beautiful 你把聲好靚， 哇！真係好犀利啊！兩位絕對係扮嘢大師啊！辛苦曬 Albert， 辛苦曬思哲， 勁啊！ 唔辛苦，好開心， 犀利啊 ！Albert 好勁啊！佢扮阿 Lam 真係好似，真係好似， 係啊，好似 意猶未盡。 你扮曬四大天王啊嘛你？ 誒嗱，你扮聲啊叻啊！咁唔知道你猜燈謎叻唔叻？因為元宵梗係要估下燈謎啦。 可以玩下嘅， 好嘛？ 佢叻嘅，佢猜嘢。 但係 佢中意直接嘅， 真係㗎。 係啊， 嗱，我相信咧，就獅子應該好熟悉澳門，係咪？咁下邊呢一個地方咧，就澳門名勝嘅。嗱，我睇到你眼神好堅定，一定係有信心嘅。 有啩？ 試下佢玩下佢啫，平時玩得人多啊。 嗱，呢一個嘅謎面咧，就係各入門中來見母。嗱，新年梗係要同媽媽即係請個安啦。要入門中來見 母，係猜澳門嘅。 澳門嘅一個名勝。 即係喺一個地方嗰度入門中見母，母就係母親個母啦。 冇錯。 係咪啊？母就係媽咯。咁嗰個地方係一個國門， 呼之欲出咁樣喎。 唔係媽國啊嘛？ 哇！ 媽國廟係咪啊？ 正確嘅。其實我相信咧，電視機前面啲觀眾咧就話：咦 ，OK 喎，真係才思敏捷喎， 好似拍得我好犀利咁樣啊！ 唔係，但係啱啱咧，真係好，我哋覺得好意猶未盡。點解你扮嘢可以咁叻嘅咧嚇？ 就其實就係自己細細個十幾歲已經開始。鍾意唱歌，但係發覺自己冇自己風格嘅。咁一唱卡拉 OK 咧，一開呢一個歌手咧，我就唔知點解就 學跟 咗 佢， 跟咗佢把聲，嗰個跟住咁就跟下，原來可以我嚟揾食嘅咁樣。 你太謙虛啦，即係學下就已經有咗自己嘅風格。 唔係，即係其實就係我即係頭先嗰幾分鐘，其實係幾廿年功嗰啲咧，嗰啲老土説話咧，不過係真嘅，係真嘅。 不過每次睇阿思哲咧，即係唱歌啊扮嘢咧，我都喺下面都係拍爛手掌。因為你自己扮嘅話，知扮到咁有神髓咧，即係口考功夫咯。 嗱，我知道香港分會場呢邊咧，絕對犀利，絕對可以用幾分鐘時間咧，就可以有成打歌手出現嘅。跟住呢一首好有心思，叫做《我愛你三千》喎。 係啊，係咁多年嚟，香港最冧嘅冧歌啊， 經典金曲。 經典嘅冧歌，基本上可以向你女朋友求婚嘅呢只歌，基本上 真係㗎， 喺婚宴度唱都搞掂㗎啦。 咁不如你快啲去準備啦， 好唔好啊？多謝曬， 係啊，或者真係喺元宵佳節，有啲朋友咧喺度計劃緊求婚嚇，有好事近咧。 係啊，咁啊，聽下李思捷呢一首啦，《愛你三千》，究竟扮咗幾多個歌手嘅聲啦？ 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 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跟我一起飞去。比恋爱更精彩，是超越表面的恩爱，没有别人如此相爱。世界将我包围，誓死都一齐，壮观的友谊，悬崖的婚礼。也于生于世上，无重要作为，仍有这种真爱会留低。我可以天天夜夜恋恋到永远。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相爱缘分就是到永远。如果今天将失去但全的一切，情低情风两袖也不计。唯独你一个是不可及取替，是我生命里的一切。如早知今生跟你有幸可相爱，在当初应跟努力为未来，其实我知道是可一不可再，下半心准我留住你一直相爱。对我讲一声，终于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姓。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与我去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像太空中两人转。活多一千岁，与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然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还怎么舍得放下你。你会否疲倦吗？连我的我的宝贝真爱，别听我又扎给你了，别听终于扎给你了。想你一生也爱我一个，想你心已属我，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托给我。常在你心里爱着我，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你给你更贵。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快乐童话上你我一对，已经足够。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政府听日起将会为等待入院或者是隔离设施的人士陆续派发电子手环及抗疫物资包，并且向他们提供健康监察、感染控制指引、生活安排及弃置垃圾等具体建议。当这些人士最终获送入医院或者是隔离设施，可以自行剪断和弃置电子手环，在接受治疗和隔离后遵照相关条件出院或完成隔离。如果他们在核酸检测阳性后第14日仍然未获送院或者是隔离设施，可以进行包括快速抗原测试的检测，如果呈阴性就无需再接受隔离，可以离开家居。如果结果呈阳性，就仍然需要留在屋企等候，每日做快速测试，直至获得阴性结果，才可以离开家居。相关人士在政府系统上将会被记录为新冠病毒康复者。医管局公布博爱医院一个内科及老人科病房在今个月17日及18日先后有两名分别83岁及58岁的男病人确诊新冠病毒。医院感染控制组的接触追踪调查发现，20名25岁至96岁的男病人及10名员工初步确诊，全部人情况稳定，病房暂停接收新症，并且彻底清洁消毒。医管局又说有22名病人经入院筛查或者检测呈阳性，涉及9间公立医院，其中伊利沙伯医院占最多，有11个人，而东区医院、玛加烈医院和北区医院分别有2宗，合共有18名病人列为密切接触者。社署在观塘彩荣路体育馆设立暂托中心，专门接收由医管局转介正等候入院的长者。社署今日设立暂托中心，并即时投入运作，提供基本膳食及护理支援，不另收费。社署话感谢保良局紧急组成的照顾专队提供服务。乌克兰政府军和控制东部顿巴斯地区的亲俄武装继续互相指责对方开火。政府军说至少2名士兵在冲突中死亡，4人受伤。亲俄武装就说政府军的袭击造成2名平民丧生。俄罗斯紧急情况部说已经有超过40000人由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疏散到俄罗斯境内。美国白宫说俄罗斯可能随时进攻乌克兰，总统拜登将会在星期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商讨局势。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克里姆林宫重申俄罗斯没有入侵任何国家的计划。发言人佩斯科夫反问西方国家，俄罗斯攻击任何国家有什么意义，又说俄罗斯经历了这么多战争才是欧洲最不想讲战争的国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密云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天气严寒，市区最低气温约7度，新界再低1-2度，而高地气温显著较低，并且可能结冰，最高气温约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持续寒冷，星期二仍然有雨，星期三天色好转。今个星期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8度，相对湿度94%，寒冷天气警告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 市民应观看示范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先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晚东涌日东一村迎日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我哋感受湾区一家亲之经典靓歌再重聚，我哋用首首靓歌陪伴大家过元宵。 系啊，咁啊，听到好多 Albert 嘅靓歌啦，同阿 Albert 倾下偈啦。因为成日咧见到同 Albert 咧即系见面啊，听你嘅歌咧，感觉上咧我真系好有福气啊。 系啊，你讲得啱啊，呢个福字咧我哋至中意啊。我由细到大咧同呢个福字咧。是真係扯上關係的、走唔得㗎啦。 點解咧？ 因為咧呢、這個福字咁啱得咁巧咧、英文咧又係福 ，F-O-L-K 又係讀福喎。咁、你話咧，我係唱民歌大㗎嘛，唱咗成世㗎嘛。咁所以咧喺呢個元宵佳節咯，有福梗係同享啦。 哇！成福星高照啊！ 我終於明白原來雙喜臨門嘅意思就係福啊！城市民謠其實喺香港真係有好深厚嘅呢個基礎㗎。 係啊， 係 啊。 所以其實你呢個節目亦都係好經典。 係啊， 多謝曬，因為咧呢啲香港嘅城市民歌咧，就係好有我哋大灣區嘅泥土味，直情可以講所有呢啲歌咧係土生土長。 同埋我知道一定要有一個元素，就係你攬住嘅嗰把吉他係咪咧？ 咦？你講完上嚟，我忍唔住啦，係啊，我要準備攞個吉他先。 O、okay、 K。泥路上常與你踏著細雨歸來，蓑衣伴襲。雨里并有喜不快哉，云淡淡常与你漫步细说将来，歌声满路笑语满怀，当初哪知这是爱，离别了方知当初太笨呆，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泥路上怀过去，又觉爱似青苔，不经意地细细蔓延，竟将我心满盖。 跟住呢一首咧，就是当年香港嘅十大金曲之一，是我嘅作品，叫做《水行》。 远在深山一线溪，心在林中遍土壤，浮着草间使我一身青绿，穿过晚烟，穿过晨雾，朝露散雨中花，化为滴水流，流入湖中两相随，轻舞过雨水带来雨山满绿趣，太阳轻抚我悠然进化烟，游进碧空一片天，散在云中寄山伴，乘着清风使我一身飘逸，飞过南东穿过晚烟，穿过晨雾， 跟住呢只歌咧，就令我回想起我少年时代咧，已经开始经常喺维多利亚港嗰度搭啲渡海小轮来来回回噶啦。因为当时我住在九龙，即是尖沙咀那边，就搭天星小轮过去对面中环。中环有一个叫做大会堂的地方， 又是我们唱民歌的圣地，所以我经常都有这个回想。夜到难何再演，北风我迎头再遇，动荡于这海，盛在两岸迎神对视，危险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一道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门在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痴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这歌可以大家一起唱。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星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得最乐也。 相伴，大家真的幸福无边、 啊。是啊，元宵佳节听了很多经典的靓歌，很多精彩的作品。不过有一首我真的很想听的，就是同醉畅饮今晚夜，莫理今朝星稀月下斜，一定要咁样噶，要咁样。 好得喎，好得喎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 ，Miss Chan Chan 有咩新年愿望咧？ 咁喺虎年咧，就祝大家虎年大吉啦，虎虎生威，同埋祝大家虎进金来，同埋虎尽 今來。 哇，語意相關， 冇錯、啊， 一個係進來嘅進，希望健康快樂翻翻嚟我哋呢度。仲有咧，就唔好嘅嘢，快啲走到盡頭。 冇錯，冇錯。 同埋多啲同大灣區所有嘅觀眾啊朋友見面啦，因為我哋以前成日都去噶嘛。 係啊，係啊，我好掛住佢哋。我希望快啲走曬 九加一， 跟住翻嚟香港咁啊九加二啦， 梗係啦。 咁我哋喂。我哋好，我就去過㗎，成日去㗎。 宵夜啊！係 啦係啦，嗱，唱完歌先食宵夜，好唔好？大家好掛住嘅你呢一首今晚嘅。 OK。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似乎明天一到，鮮花就會。 同聚畅饮今晚夜，莫理今宵星稀月也斜。沉落沉闷不要照，只怕明天一到花亦会谢。同乐同悲今晚夜，就趁美酒芬芳香四射。能尽兴再开心笑，只怕明天一到花亦会谢。缘分到展开苦眼，省得过后缘谢。无共最怕开心事，快乐能借得这去舍。那那那那那，同到这一晚夜，愿你此刻珍惜今晚夜，陪伴你让心花花，只怕明天一到花亦会谢。我愿同你一起过今晚夜，缘分到展开枯桠，省得过后缘谢。无共再抛开心事，快乐能借得这去舍。晚夜，愿你此刻珍惜今晚夜，陪伴你让心花花，只怕明天一到花亦会谢。我愿同你一起过今晚夜。 今日是元宵佳节，喺度祝大家人月两团圆，万事胜意，同埋喺未来嘅新嘅一年，更加发放无穷嘅正能量。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从不。 虽各自 心未透过，伴我行是友谊，是太阳天歌。心可跟你对望，内心闪出光。若然开心哭了，请你原谅。明天不管将会如何，晴天阴天仍高歌这歌。从不懂解释我为何。心未分过，伴我行是友谊，热我心是你一个无人可吹得熄火太阳天歌。 多谢 Miss Chang Chang。跟住呢只歌咧，就系一首我当年同个小朋友一起出海，啊，领悟到好多人生嘅哲理。仲记唔记得呢一只《如火闪闪》啊？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小娃娃，你可知道，巨浪翻起比船为高。南风轻轻送木树，谁去将木老。小娃娃，你可知道，着风急看云数。小娃娃，牙牙学语，何曾遇过风暴。好一个家，日雪冰柱，茫茫碧海正是父母。当年仲有一首对我自己好重要嘅歌曲，希望你都还记得。当年呢一首叫做《陌上归人》。斜阳半晚烟，我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到天，重回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两心早相牵，亦难千千年。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燃，盼能回复我从前。重回旧爱恋， 两人内心总有缘，谁愿计走几远？不计走几远。 哇！ 今晚啲歌真係好回味啊！有個不情之請 ，Albert 可唔可以咧同我哋唱多一首啊？ 咪當然可以啦，我哋三個都想啦，係咪？我今年最大嘅願望咧就係希望同大灣區所有嘅朋友再重聚。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若身边生活苦相悲，竞争令人累，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追，为今天一别竟不知